家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期间，也请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做好健康防护。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七点三十分到九点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四月十八号星期三，农历三月初三，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一和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伏合区的控制，本市的扩散条件转差，今天白天有轻度霾，夜间有加重的趋势。随着空气污染物的不断积累，影响空气质量，能见度也不太好。从今天到后天，本市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中，请您注意交通安全，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外出，请采取防护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偏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4度。预计未来两天本市都没有全市性的降水和大风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王国维和他的高楼，他写出了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他成就了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他被鲁迅称为老实的像一根火腿。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进行。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王国维和他的高楼。来看第一道题。王国维说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第三种境界是什么？您知道吗？A.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B.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C.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呢，我们要跟您说说一位这个大学者王国维，王国维和他的高楼哈。因为现在一个王国维的展览呢，正在这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这个清华大学美术馆举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这个清华大学美术馆的负责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王国维和他的高楼。那么刚才呢，这三句话很有意思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王国维说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我想这三句话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熟悉。那么您知道第三种境界到底是什么吗？这三句话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句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句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第三种境界是哪一种境界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参与互动问答将能够获得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提供的精美纪念品一份。各位朋友加油。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 很多艺术影片的爱好者觉得文艺的小众电影放映比较少。那么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呢，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启动了，并且公布了以红色旋律致敬经典等为主题的一系列首期放映影片的名单。在商业大片占据荧幕主流，不断刷新票房记录的同时，近两年出现的像路边野餐、百鸟朝凤、冈仁波齐、22等艺术影片或者是小众影片也逐渐受到大众的认可和青睐。首艺联首期放映活动将在今年5月启动，联盟成员单位每周将放映不少于两场的首艺联的艺术影片。故宫博物院地下库房改造及通道工程正式启动了，工程将在原1727地库之间加建面积8285平方米的地库，使地库建筑总规模达到29000多平米，比原先扩大了近 40%。 另外工程还将建设地库至西河沿文物保护综合业务用房地下连接通道。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地下通道将连接文物库房和文物医院，使得文物可以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实现安全运转。故宫博物院历时18年的古建整体维修保护工程是清帝退位之后最大规模的修缮了，将在2020年紫禁城建成600周年的时候完成。为了给下一个600年留存高标准的材料和工艺，故宫博物院今年创新性地设立了两个古建修缮材料基地。第一批产自苏州的金砖和南京的金箔目前已经运进了故宫。4月29号，第13届艺术北京博览会将在北京开幕。艺术北京2018仍会延续之前的展览规模和样态，将国内重要的艺术力量整合进来，全面呈现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艺术市场。展览在当代艺术、经典艺术、设计艺术、公共艺术四个板块前提下，还新增了青年艺术市集品牌 HI21 呈现青年艺术单元。再来关注收藏方面，4月18号，佳士得纽约经典艺术周日本及韩国艺术拍卖将呈现一系列葛饰北斋的浮世绘版画珍藏。葛饰北斋因设计浮世绘木版画而声名远扬，画中尽现江户的浮世浴场，还有亭台楼阁、风景以及具象的图案，并伴以诗歌选集。葛饰北斋的版画于1867年在巴黎展出时曾引起一阵轰动，梵高、塞尚、德加、马奈等著名艺术家各自在作品中向他的艺术风格致敬过。最近由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梵高创作完成的纸面嵌版油画《沙丘上捕鱼网的女子》在法国公开亮相，这是梵高在他职业生涯早期于荷兰海牙附近的斯赫弗林根绘制的经典名作，而且呢，还是20多年来第一件即将在法国上拍的梵高佳作。预计的拍前估价是5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860万元左右。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第17届星海杯全国钢琴比赛即将举行了，届时将在全国以及海外的部分范围内进行选拔，之后于今年的8月在北京举行总决赛。本届星海杯比赛比之前呢有了新的改进，一个是由来自全国各大音乐学院的学科带头人和著名的钢琴家、教育家以及普通高校的钢琴学科带头人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彰显了比赛的专业性。第二呢，是由全国最高的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以及国家大剧院和星海钢琴集团主办，彰显了比赛的权威性。第三是赛制由专业和业余的各三个组变为了各五个组，专业组呢增加了青年公开组和青年高校组，也彰显了比赛的广泛性和公开性。第四是专业组的初赛就由专家进行决赛资格的审听，也彰显比赛的公平和公正性。第五是星海杯获奖选手的音乐会会入驻国家大剧院来举行，彰显比赛的等级。星海杯全国钢琴比赛从1985年发展至今，通过这个舞台走出了郎朗啊、王羽佳等众多耳熟能详的青年钢琴家，而他们至今还活跃在世界的钢琴舞台上，为祖国赢得荣誉。 携程定制旅行平台和中国出境游研究所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2017年中国居民旅游呈现深度化和个性化的趋势，其中欧洲定制游业务增长迅猛，占了出境定制游总数的 10%， 而需求的单量也同比增长了 130%。数据分析显示，中国居民欧洲定制游的旅行时间平均在12天左右，一般游览一到两个国家，人均花费每天大概是2500元人民币以上。游览影视取景地、学生暑期游学、艺术研修、蜜月摄影之旅等等，都是时下的热门定制。坐飞机旅行的时候伸不直腿是很让人懊恼的，新亮相的飞机客舱站位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新型的座椅椅背是竖直的，座位部分接近一个中部微微隆起的凳子，乘客坐在上面姿势接近站立。意大利飞机座椅制造商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18飞机内饰博览会上推出了这款客舱站位，命名飞行者 2.0。 飞行者 2.0 的设计提升了飞机的载客能力 20% 左右，而重量呢是标准经济舱座椅的一半。其实民航运输业呢早就开始考虑尝试客舱的站票，空中客车公司最早于2003年就提出了这个概念，而英国廉价航空公司瑞安航空公司也曾考虑只设站票，但是都不了了之了。缺觉会让人精神萎靡，英国的一项调查就显示，缺觉还会导致未成年人肥胖几率增加 58%。研究人员发表论文说，他们依照美国全国睡眠基金会发布的不同年龄段睡眠指导时间，把研究对象分成了缺觉组和正常组。结果发现，4到11个月大的婴幼儿每晚睡眠不足12小时的肥胖风险将提升 40%。3到5岁儿童每晚睡眠不足10小时的肥胖风险增加 57%。6到13岁的孩子睡眠不足9个小时，肥胖风险增加 123%。14到17岁少年睡眠不足8小时的肥胖风险增加 30%。所有年龄段未成年人缺觉和肥胖之间都有一致性的关联。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107.3，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了今年的中考加分照顾政策，今年全市有烈士子女考生、见义勇为人员本人等八类中考生，在录取时可获得按招生考试成绩加分5分至20分不等的照顾政策，还有部分考生可享受在招生考试总分相同情况下优先录取。下周一，享受加分和优先录取的考生信息将在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上公示。面向中国英语学习者的第一个英语能力测评标准《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将作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的规范，从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量表一共设9个等级，不是教学大纲，也不是考试大纲，而是在统一的标尺上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运用英语语言能力的一系列描述，为英语测试、学习和教学中谈论语言能力水平时提供共同参考。最近不少市民发觉皮肤尤其是脸部干燥，出现红斑，还有不同的脱皮、瘙痒等症状，严重的时候喷嚏连连，眼皮发痒或咳嗽不停，其实这是患了过敏性皮炎。专家介绍说，一般过敏性皮炎发生在过敏体质患者中，比如精神紧张、失眠、过度疲劳、内分泌和代谢障碍等等，都可诱发或加重病情。还有人对空气中的花粉、柳絮、灰尘和细菌过敏，也有人对紫外线过敏。此外，春季人们爱吃的野菜，如荠菜、马齿苋、苋菜、菠菜和芹菜等等，这些食物也容易诱发皮炎。明星写真卡塔尔阿勒萨尼收藏展昨天亮相故宫博物院，为观众开启跨越5000年的世界文明之旅。这也是故宫博物院举办展览中文物展品涉及地区时代最多的一次。展览共设两大部分，分为瑰丽繁星印度高级珠宝展以及皇室甄选艺术珍品展，呈现了来自卡塔尔皇室的珍藏，包括了270多件珠宝杰作和280多件稀世珍品。收藏展亮相于故宫博物院午门和西燕翅楼展厅，这个展览将持续到6月18号。 2018年璀璨的星空春花季郁金香花展正在中山公园举办。游客在中山公园不仅能陆续欣赏到海棠、丁香、碧桃、牡丹、紫藤、月季、芍药等众多的中国传统名花，还将欣赏到95个品种的30多万株世界名花，比如郁金香啊、洋水仙啊、葡萄风信子等球根花卉的风采。花展期间，中山公园文创店还推出了36种特色的文创产品，像郁金香鼠标垫、郁金香风车、 DIY 郁金香造型、五谷豆子画，还有郁金香 3D 贺卡等等，这样一些有带有这个郁金香元素的产品也非常有意思，有空的话您可以去关注一下。 王国维和他的高楼，他写出了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他成就了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他被鲁迅称为老实的像一根火腿。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进行。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王国维和他的高楼。来看第一道题，王国维说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第三种境界是什么？您知道吗？A.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B.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C.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哎，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王国维哈。王国维呢，他有一个展览叫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的纪念展，从去年底开始就已经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了，目前呢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来跟您聊聊这个王国维。那么王国维呢说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这第三种境界您知道是什么吗？第三种境界是什么哈？这ABC 这三种境界都是他提出的，那您知道第三种是哪个吗？ A.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B.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C.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到底这是哪句话是王国维说的第三种境界，就是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要经过的呢？来，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提供的精美纪念品一份。各位朋友加油。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这句著名的句子不知道您是否听说过。能够说出这样美文美句的，就是我国一代的大学者王国维。王国维是近现代史上公认的学术大师，无论是他的学术、他的个性，哪怕是最后他自沉昆明湖，都充满了传奇色彩。现在呢，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还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进行当中，这是去年底开始的一个展览。独上高楼也许是后人对他的学术、他的艺术、他的思想的概括，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王国维和他的高楼。那么我们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常务副馆长杜鹏飞，稍后呢，我们将请进杜馆长。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请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杜馆长您好。 导播好，听众朋友好。 已经杜馆长有点懵了哈，导播把您接上来的 啊。那您不是导播，您是播音员。 我是主持人。 主持人 好，欢迎杜馆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杜馆长也很不容易哈，今天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脚都不好啊，专门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聊这个王国维，非常感谢您。那么杜馆长，说到这个王国维呢，刚才我们也说了，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呢，现在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进行。实际上呢，这个展是从去年底我知道就已经开始了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展的题目很有意思，叫独上高楼。那我理解呢，这是后人对于王国维的学术，对于他的艺术，他的思想的概括哈。那么就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其他的寓意呢，让你们把这个展览起名叫这样一个名字，独上高楼。 您这个问题非常直截了当哈，因为我们展览其实它的题目就跟我们人的名字一样，希望大家透过这样的一个题目能够理解这个展览的主旨。那么您刚才讲到了一点，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从独上高楼这四个字能够联想到王国维他的学问，他的成就是像一个就是一定的高度，让人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同时呢，其实王国维这个人就是也是一个有一点点孤傲，有一点点迂阔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想象一下一个独上高楼的影像啊，一个人孤独的或者说独自的这个登上一座高楼，他有一点这样的这个孤寂的味道。所以就是希望两方面啊，一方面是指他的学问和成就，另外一方面呢也让人联想到他这个人的性格特点为人。 那么在这个介绍王国维先生生平的时候，这个展览上也有一件展品就写着独上高楼这四个字。听说是他女儿专门为这次展览写的是吧？ 应该讲倒也不是专门为这次展览写，因为我们展览是去年的12月30号开展，但是其实筹划酝酿了半年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跟他的后人一直有一些联系，但是他的第二代里边唯一健在的就是他这个女儿王东明王老师，那么他实际上是40年代就去了台湾，一直在台北生活，生于1912年，已经106岁。 哇哦，也是高寿哦。 对，所以我们本来没有想去打扰他啊，这个，但是刚好我们另外一位策展人在这期间去台北到那个中央研究院，就可能要加引号吧，这个就是台湾的中研院，去出席明清史的研讨会，那这样有半天的时间呢，专程去拜访了一下王老啊，然后王老了解我们做这个展览呢，非常的开心，他讲到他把家里边跟王国维有关的一些文物，很多年以前就都已经捐出来了啊，这个。然后我们这个展览的题目刚好它是独上高楼，那么他很高兴的就在我们的其实是一本书上面封面上提了这四个字，我们觉得正好这个也代表了他的亲人他的后人对我们的支持，对我们这个展览的肯定，所以我们在展厅的前沿之后就专门做了一个镜框，把这幅字放大， 很完美啊，的契合了。那么刚才您也说了，这个展览其实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开展了，因为实际上去年是王国维先生诞辰140周年， 是的， 12月30号去年开始的展览是吧？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在今年跟大家来参观哈。 是的， 所以我也很好奇，如果让杜馆长您用简单的话来概括王国维先生的成就，您会怎么概括呢？因为也现在也有对于他的很多的这种归纳总结哈。 王国维先生当然世人所知，他是没有争议的国学大师啊，也是当时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的四大导师之一。但是你让我说简单的概括他的这个学术成就确实是很难的，但是我想他的成就在四个方面是最为突出。第一个方面就是他早期关于哲学 美学以及文学的研究，那么代表性的成果就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人间词》和《人间词话》啊。那么《人间词话》这是一个相当于文学或者说美学的研究，从美学的角度来探讨古典诗词的这个它的这个内涵。另外就是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啊，这是我讲它在文学美学方面的研究。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他1911年到追随罗振玉必走到日本之后，那么接触了大量的出土的甲骨文的资料，所以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他跟罗振玉等于一起做出了开创性的奠基性的贡献啊，所以有罗王之学之称。当然我知道这个是也是很多学者都已经评论过的。那么这里面代表性的著作呢，有殷墟书契考试这本书，考试不是我们的这个 examination 哈，是说这个考证和阐释啊解释的事啊。那么在这之后呢，他又在敦煌学和边疆学，主要是蒙元，就是蒙古史这一段历史，这两个方面呢都有开创性的突出的贡献。所以我想这是他四个方面的主要的这个成就。但是如果再概括一点，就是相当于在古文字学、在上古史、在文学、在词学很多方面吧，都有自己独特的原创性的成果。 所以说呢，在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也都有体现。这次展览是分几个部分呢？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划分了四个单元，但是加上前面一个序厅的话应该算五个部分。 就分别是什么题目大概？ 一进来当然是个序厅，我想还是请观众找机会到我们的展厅里头去体验一下。那么在序厅这个阶段可以了解展览的主要的意图，我们有个前言，另外有一个年表，就是关于王国维主要学术贡献的一个编年大事。然后第一个单元呢就是讲罗王之交，刚才已经提到罗王之学，对吧？ 对。 那么因为王国维的成就离不开罗振玉的赏识 和帮助。 对，罗振玉本身既是千里马，就在学术上罗振玉也很重要，同时他又是一个伯乐，慧眼识得了王国维这样一匹千里马。另外两个人呢这个互相支持，在甲骨学方面，在古文字学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 还结为了亲家。 对，还结为亲家。因为罗振玉真的是非常赏识王国维，然后就把自己最疼爱的小女儿，罗振玉有三个女儿，把小女儿就许配给了王国维的长子， 大儿子， 对，王潜明，他的小女儿，他的大儿子，其实很简单，因为王国维和罗振玉其实年龄还差的蛮多的，差了十好几岁，这相当于两代人，师友之间，那么第二个单元呢，就是来想充分的反映王国维他的平生的交游，我们主要是也希望借这个单元能够引出更多的比较有趣的一些展品，更丰富的一些展品。否则很容易这个想到都是王国维的东西啊，那就是我们也看不懂啊，如果都是王国维的手稿啊，是书信啊，对吧？但是我们让它更丰富一点，所以把当然也是一些很重要的，包括国内的一些学者、一些官员，也包括国外的，像法国伯希和啊，像日本的铃木虎雄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跟他有很多交往和影响。那么第三个单元其实是重点，就是反映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期间的这样两年多的这个主要的工作和学生活。最后 一 个单元 介绍， 对，这个单元因为会涉及到一些很重要的档案那么最后一个单元呢就是讲静安不朽啊，就王国维，其实就是谈王国维之死当然这也是一个学界 至今都是个谜， 对，是一个谜一样的，有很多的猜想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吧。 好，那么有关王国维，有关这个展览，一会儿我们请杜馆长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城市文化范儿，一会儿见。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第一境。是说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应该登高望远，鸟看路径，了解概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第二境。是说做学问成大事业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的过程。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第三境。是说经过反复追寻研究，到底取得了成功。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C。 来看第二道题，提及王国维一定绕不开罗振玉，他们一起成就了罗王之学。罗王之学研究的是什么领域呢？A. 唐诗宋词， B. 甲骨文， C. 经文。 哎，我们刚才呢已经给您解答了哈，第一道题这个第三重境界是 C， 其实是 ABC 是三个境界这个来渐进的。那么今天呢这个咱们这个杜馆长虽然脚不方便，行动很不方便，还是给大家带来了奖品，真的特别感谢您。跟大家说一下带来的什么奖品。 这个是一张我们博物馆的门票啊，希望大家还是到博物馆来看一看。另外就是王国维独上高楼展览的图录，这本图录里边基本上展厅里所有的展品都收纳进来，所以一册在手也胜过在展厅里边巡游，可以回家细细看。 先去展厅看一下，然后呢还可以留下这么一份完美的纪念哈。好，那么您看一下，答对的朋友还是很多的，您想把这个第一份奖品这个送给第几位答对的朋友啊？ 我想还是送给第三位答对的朋友吧。 第三位答对的朋友，好，来看一下第三位答对的朋友呢，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老朋友冰心 DBX， 恭喜您。稍后呢我会跟您联系，来这个您告诉我，到时候我们这是给这位朋友把这个寄去哈。好，谢谢。来，我们来看一下这第二道题。第二道题呢这个说的是罗王之学研究的是什么，唐诗宋词甲骨文还是经文。然后刚才这个一听出这个题，杜馆长说这不是刚才已经说过答案了吗？没关系啊，看你有没有仔细听啊。来，如果知道答案的话，请大家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得到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提供的门票一张，以及这次这个王国维展览的这个画册一本哈。来，大家加油。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王国维是近现代史上公认的学术大师，无论是他的学术，他的个性，哪怕是最后的自沉昆明湖，都充满了传奇色彩。现在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还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进行当中，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说王国维和他的高楼。那么刚才呢杜馆长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展览啊，分了几个部分。王国维先生这个展览会在这个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进行，其实也是因为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园也为后人留下了很多的这个印记，因为他在清华任过教哈。 是刚才我讲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 是 甚至可以称为之首。 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都是在清华园度过的 哈。 即便是自沉昆明湖，那天上午说是还是改了清华的研究生的这个什么试卷是吗？ 对，研究院呢正常的工作例会，开完会其实这个学期就结束了。 其实我们也想问一下杜馆长，您是这次展览的策划人之一，而且呢我们看了一下，在很多场合其实您也说过，说王国维纪念展是2017年对您来说最难忘的这个一个记忆哈。 是的，我曾经说过。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2017年我直接参与策划或者说组织完成的展览两个一个是我们王刚怀先生捐赠铜镜展，那么这是2017年的4月份开展的。这个展览完结束之后，就是开展之后还没有结束哈，就是我把全部的精力基本上就转移到了王国维的展览上。因为王国维这个展览实在是比较难啊，这个一方面我是门外啊，这个从来也没有 过多的去关注，就跟一般的观众一样，对王国维的认识其实是仰视，但是还是很隔阂。那么为了准备这个展览，也是突击的恶补阅读了很多的关于王国维生平的传记书籍啊、再有一个就是展品，因为展览不同于写书，不同于这个其他的形式，它最终是要用一件一件的物品实物来呈现一个人他的生平、他的成就啊、所以这个花了很多的精力去寻找物色能够进入展厅的这个展品啊、所以一直到12月30号这个展览终于开放了，面向公众来接受检验。那可想而知，我花了大半年的这个时间，那么又是整个下半年都在做这，就是这从展览的角度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的的确确心血在里边，所以印象和感触都非常多。 嗯，那这么多的展品是从哪儿来的呢？ 大要呢就是三大块哈，第一块就是深入挖掘我们校内这个固有的资源。 对， 那么 他在这儿任教过，所以有很多。 对，他在国学院任教，很多也谈不上，但是我们的图书馆还是有很多王国维先生早年的学术著作的各种版本。 嗯， 那么我们的档案馆的的确确留下了当年国学院从最初筹建到历次这个院务会议、学术会议的，以及学生成绩的评定等等详细的档案，全都在。 嗯 啊，国学院其实到1929年就告一段落了，但是这些档案能够跨越将近一个世纪保存下来啊，这个历经了战乱迁徙，所以相当不容易。这也是这批档案第一次，公开向世人展示亮相、其中就有王国维亲笔给学生评定的这个甲乙丙丁的这个成绩啊成绩单，这是第一大宗，当然也包括我们博物馆馆藏的一些展品啊，就可以呈现就我刚才讲这四个单元能够跟主题相关的一些展品。那么第二大宗实际上是就是校外的一些公立收藏机构的，那么主要是国家图书馆的这个藏品啊，因为王国维先生的二公子王仲文先生在50年代调到北京来工作啊、当时也是出于一种奉献的精神，就把王国维先生的遗物几乎整体打包全都捐到了国家图书馆，就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啊、那么里边的书信是大宗，仅仅王国维和罗振玉之间往来的这个书信就有大几百通，就近千通啊、然后王国维郊游就是跟他有过交往的，也就是他收到的这些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关于这些很多都是一顶一的一流人物的这个书信，那么也都在这里边啊。刚好去年的9月份中华书局把这一批国图藏的王国维往来的信札整理出版了啊，而且是全色影印出版的，质量非常高，使得我们有机会能够有条件比较容易的来利用这样的一批资料啊，这是第二大宗。那么还有一宗的来源呢，就是一些重要的私人藏家啊，包括王国维先生的后人，我刚才提到了他的曾孙王亮先生是复旦大学图书馆的研究员，那么他本身继承家学，也在研究包括图书馆学包括文史方面的一些工作，另外家里边还保留一些不多啊，这个比如说有一册王乃玉先生的日记啊，王乃玉是王国维先生的父亲，那么这次日记里头刚好还有很几乎每一页你都可以看到静儿的身影啊，就是他在日记里边写单一个字静或者是静儿，那么包括指导他如何去学书法呀，然后如何读书啊，还有包括罗振玉先生的后人，罗振玉先生的后人也慷慨地提供了几件很有特色的展品啊、还有就是像香港的藏家也是学者徐立平先生，那么他所提供的8件展品 都极具特色。一会儿我们还会提得到，非常有趣。 好，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其实刚才您也给我们大概概括了一下您对于王国维先生成就，用几句话哈。那么其实说到王国维最有名的句子，肯定就是刚才我们也念过的，就是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也留下了很多的这个佳句啊。杜馆长，您最欣赏哪句？ 你这是考我哈。很有趣，其实我因为我平时写字哈，有的时候也会写写书法，我还真是没少抄过王国维的诗词啊，特别是在这个扇子上面哈，因为夏天啪一打开，顺便可以背一背或者温习一下王国维的诗词。总体上我的感觉哈，王国维的这个诗词特别，他留下的词比较多一些啊，人间词，那么都比较调子比较暗。就比较悲观啊，这个尤其是您看刚才提到的这一句啊，就是蝶恋花里边的算是一联了啊，那这个其实调子当然也很客观，对吧，反映了这种年华易逝啊，这个青春难以留住的这样的这个态度啊，但实际上王国维少有的一些相对比较亮的这个就是色彩亮一点的这个诗词也还是有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有一句浣溪沙里边的有一联，他讲万事不如身手好，一生吸取少年时。 哦， 那这是讲， 这还是蛮励志的。 对对对，这个我估计也算是他比较早一点啊，这个因为从我因为这个写过好多遍，从排序来讲在人间词里边也是排的比较靠前，所以可能是他比较早年的一个词作。 那么这个人间词还有这个人间词话，因为我们之前做互动的时候，就是做预告的时候，很多人也发来互动，就大家看来比较熟悉，就是这个人间词话。即便现在，上这个书店去看的话，应该说它还是 经常在上榜的。 对，很受欢迎。因为我这个就是假期的时候去图书馆看过，也还是在比较显著的位置放，很多人翻过的这个痕迹。 对。 这本这个人间词话是这个应该说是叫文学批评著作是吗？ 应该是文学批评， 算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了。而且这本书当中的论点至今也是被当作这个词学和美学的根据，是吧？ 应该说它开创了我们后来的现代的这个诗话研究的这个新的方法。因为他把西方的美学的思想、美学的理论，用到了去，包括我刚才提到的《红楼梦评论》这个书，这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他其实已经自觉的在用西方的哲学理论、美学理论，来去评判、来去评价中国的这个古典文学、古典诗词，那么这个是算是第一人，就自觉的。运用西方哲学， 他实际上就王国维对中国的这个美学啊、词学进行研究，然后写的这个人间词话，但是又运用的是这种西方的这样的一些理论，所以有的时候就会觉得王国维很像一个这个矛盾体哈。本身他是一个应该说对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对于他的这个自陈昆明湖，当然这个之后我们 有个遗老的形象是吧？ 有个遗老的形象，然后又会觉得他。怎么能就是对这些西方的这种东西也这么熟悉了解，运用的这么纯熟？ 我觉得其实世人往往被他这个拖着辫子穿着长衫，最后又自陈昆明湖，又被扣上了一个殉清的这样的帽子所误导，因为从我做这个展览和我阅读的这些文献，我形成的一个印象，其实王国维不是这样的一个形象。现在反而就是很容易我们看到的一些绘画一些作品反映出来好像都是一个遗老的形象，但是王国维可以讲根本就不是遗老，也从来没有以遗老自居，而且呢其实从他的求学的经历就可以看出来，1894年甲午战争，这个大清海军差不多全军覆没惨败，这件事情当时对朝野震动是很大的，王国维当时只是一个年轻学子，这个刚刚中了秀才没多久，但是他已经意识到我们传统科举的这种教育方式， 八股文的这种写作的训练对于真正的学问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对于经世济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是远远不够的。 嗯， 所以从1894之后其实他已经就动念就是要研究西方的学问。 嗯， 实际上当时社会就有了这样的一些思潮和转向，已经有了一些先驱，这个有一些文章有一些书籍在呼吁，那王国维在当时也已经就有了这样的转变，所以后来在参加科举的时候他其实是极大的不情愿的。 嗯， 他参加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乡试，就是要考举人嘛，但是据说是没有中场就退场了， 中途就退了， 对，就没有考完，相当于弃考，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弃考，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他参加了两次，但实际上这个最近也有文章在讲，其中一次应该不是这个举人的考试，而是一个相当于是入学的某一个那个级别的入学的一个考试，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这个时候，就是1894年之后，王国维内心其实已经开始向往新学， 嗯， 向往西学， 对， 那么。对于传统的科举的这个道路已经产生了厌恶，甚至是就是说他已经有了这样的自觉，是一种觉醒。 嗯 啊，所以这个时候当然这个也离不开他父亲，一方面他父亲是逼着他你要去科举，你要光耀门庭，对吧，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父亲本身就是一个兴趣很广泛的人，他父亲当然是一个地方的这个乡绅哈，是一个在当地算是有一点文化和修养的人，也喜欢书画的收藏鉴定，自己也能画几笔，算是地方的一个小名家。 嗯 啊，但是他对于西方的这个刚刚传进来的一些典籍啊、著作啊，这个像《海国图志》啊，像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严复啊，这个等等这些人引进的西方的这些， 也很感兴趣， 很感兴趣。嗯，所以王国维是很早就能够接触到这样一些西方的学问、西方的书籍的。 嗯， 所以这个反过来说明他父亲还不是那么的迂腐迂阔。所以后来在王国维的要求下，他父亲说：“那你不科举，那就不考就不考吧。” 嗯， 就亲自送他到上海。去到《时务报》去做一个见习的这个书记员，就开始了工作。 嗯， 那么他也就开始了一边工作一边养家糊口一边独自研究学问的这样的这个道路。 嗯 啊，那么这一段时间其实王国维花了很大的精力，当然先是通过间接的通过阅读翻译的这个西方典籍，特别是他在那个《时务报》的时候，因为刚好又认识了罗振玉，去了罗振玉创办的这个东文社去学东文啊，就是日文 啊。 那么经过半年不到的训练就可以来翻译日文的这个文章，日本的这个书籍啊。那么这个过程他已经就开始通过日文来阅读像这个康德啊，像叔本华啊，这样的一些欧洲的这个哲学家的这个著作，所以接触了大量的西方的这个思想和理论。而这个阶段打下的这个西学的基础，对于他后来开创出就用于来研究中国的学问，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这个文学等等这些方面一结合，全都碰撞出了这个新鲜的火花，产生了， 所以形成一个独特的这种， 没错。所以有人讲，就是20世纪中国一切新学问，当然指的不是理工科的这个学问，就是讲文史哲这领域一切的新学问，都有王国维的影子，都有王国维的开创之功。 嗯， 这个评价呢，应该说是很高了，但是其实也不过分。 嗯，那么刚才呢，您说到了这个他的这个就是在学这个日文，然后在这个东文学社哈，然后他主要是呢，是跟这个罗振玉的资助是分不开的。那么在这个他跟罗振玉也刚才说了有很多这个通信是吧，在这次展览上有。 对，我们遴选了大概有将近20通吧，不止了，加起来罗王往来的书信有20多通。 嗯，罗振玉本身也是晚清很著名的一位大学者哈。 是的，我们今天其实对罗振玉的学术评价还没到位。对罗振玉的认识， 对王国维的已经比较到位。 对王国维的学术评价很到位，甚至是有点

罗振玉也有反悔之心，王国维也未必没有这个就是遗憾，但是王国维这个人的这个特点他不会表露出来。 嗯，所以像这样的一些他们的书信来往会挑了一些，就是一部分在这次的展览上都能够见到哈。 可以见到一些特别是有一批王国维手写的书信的原件啊、有11通之多。这是很难得一见的。这个呢是上海一位藏家，私人藏家提供的。 嗯，好。好，那么这个说到这里呢，我们对于这个王国维以及他的这个人生和成就有了一些了解了哈，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说关于他这个，因为网友知难而进就说看了这个王国维的生平，对于他最后自沉颐和园觉得既很传奇又觉得很遗憾哈。那么一会儿我们再请这个杜馆长来跟我们接着说。在这儿呢也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请大家来报名城市文化范儿邀请您看展，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展品来自意大利17家博物馆和机构，绝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跟中国观众见面，包括提香还有这个波提切利等大批艺术家的绘画作品，还涵盖了这个像服装啊、日常生活用品啊、建筑构件等等等等，全景化的呈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这个周六早上的9点，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组会邀请专家带领大家走进展览，为大家介绍产品，来讲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特点和大师故事。看展时有我们陪伴，也让您参观更有范儿。那么这次我们看展呢是组织了一个小团，一共组织15名朋友一起走进首都博物馆。您现在发送文艺复兴4个字以及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吧，先到先得哟。好，来介绍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 他是意大利最佳电影配乐奖获得者，曾为法国票房冠军电影《触不可及》献上最美的乐曲。他是意大利古典音乐新的风向标，有创新也有传承。他是意大利著名钢琴家和作曲家鲁多维科·艾奥迪。5月，他将带着他独特的极简音乐亮相北京，用宁静优美的旋律让您感受到古典音乐的魅力。如何去感受意大利古典音乐之美？城市文化范儿带您在鲁多维科的音乐世界中一起遨游。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18号，星期三，农历3月初3，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偏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4度， 从今天到后天本市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中，请您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外出请采取防护措施。那么这两天也没有全市性的降水和大风天，所以呢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王国维和他的高楼，他写出了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他成就了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他被鲁迅称为老实的像一根火腿。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进行。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王国维和他的高楼。罗王之学既是甲骨文发展的一个阶段，也是1982年殷墟科学发掘甲骨文开始以前，以罗振玉和王国维为其代表的研究甲骨学方法论。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甲骨文以前，罗振玉、王国维以自己的大量著作为甲骨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推动了甲骨学研究的成熟发展。与此同时，罗振玉、王国维还提携和奖励了一批甲骨文字研究的专门人才，使甲骨文字研究达到了传统金石学研究的高峰。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B。 来看第三道题。1927年6月1号，王国维从昆明湖与藻轩纵身跳入湖中自尽身亡，当时他多大年纪呢？ A. 50岁， B. 60岁， C. 70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道题，当然正确答案应该是这个罗王之学，主要的是这个在甲骨文上哈很大的成就，刚才您也反复的说到了。来，这道题答对的朋友也不少，杜馆长来给我们选出一位幸运朋友。 我选第八位吧， 第八位， 选一个吉利的数字。 好，来我们看一下哈，第八位，第八位幸运的朋友是青青飞扬567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后我会跟您联系哈，告诉您怎么来领奖。今天杜馆长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门票一张，还有这个王国维的这个展览的一本画册哈， 图录 哈，也非常的精美，很难得，恭喜您。那么第三道题呢，各位朋友您再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就是王国维他这个自尽身亡的年纪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呢？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继续请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来跟我们说一说王国维。因为呢现在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还在清华大学的艺术博物馆当中进行。那么对于这个王国维的这个自尽哈，刚才也有朋友问到了，那么这也是他人生中非常悲伤非常传奇的一种落幕的方式吧。昆明湖与藻轩纵身跳入湖中之前那天，其实王国维的表现我看记载好像没有什么异常哈、啊。 没有异常，他实际上是我讲他叫从容赴死，因为他已经想明白了，所以在头一天就写好了遗书，然后揣在怀里，那么第二天只是说按照事先的预想去行动而已。 他还很正常的去上班， 对， 然后还忘了带什么研究院学生的什么试卷之类的，还让这个工人回去取完了回来还批阅了什么之类的， 反正这一上午还是正常的工作， 跟人 然后下午其实就该放假了 啊、然后他就叫了一辆黄包车。 对，他因为自己身上没带钱，找工友借了5块钱，叫了一辆黄包车直奔颐和园。下车大概花了几角钱吧，就从清华到颐和园黄包车可能是花了四角钱还是2角钱，反正所以剩下的那4块多钱后来也都在他口袋里。 然后确实是这个投湖自尽，因为刚才说了有发现他之前写好的这个遗书哈，所以说这个王国维自尽的这个原因也是众说纷纭。那么刚才您说到了一个是他跟这个罗振玉他们俩之间最后交恶，你就是有一种说法是罗振玉 逼债， 那么现在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叫 殉清 朝的清，因为王国维毕竟是清朝的遗老， 但是也有人觉得1912年清朝就灭亡了呀，那个时候已经1927年了，也不至于殉清吧。 嗯， 您怎么看呢？ 不，这个事情呢到今天其实仍然是一段学术公案。 嗯， 就专门有很多人在探讨在研究，当然各自的角度哈，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从王国维自身的心理的特点、 嗯、 从他所经历的这个家世国变等等等等。但是我想要理解王国维自身，可能最直接的线索还是他的遗书。我刚才讲了他遗书写得很从容， 嗯 啊，这个遗书我们展厅里头有展出来，啊，当然不是原件，因为遗书的遗嘱的原件只有一份，啊，这个原件现在应该还是在国家图书馆， 嗯， 啊，那么当时王国维去世之后发了讣告，现在我们也会发讣，对吧？那么随着这个讣告，有王国维的一张遗诏啊照片、 嗯嗯， 然后有一个石印的这个遗书， 嗯， 其实跟真迹很像。所以前些年有一个故事，就是荣庚先生过世之后，他把他生前的图书资料都捐到了中山大学图书馆。 嗯， 那么中山大学在前些年整理他的这个捐赠的这个物品的时候，竟然发现在一本书里夹着一件王国维的遗书、 嗯、 遗嘱，当时就误认为是真迹原件、 哦、 啊，所以还在报纸上还登出来，说是在中山大学发现了王国维的这个遗嘱，是荣庚，对，荣庚先生的这个旧藏。 嗯， 但是后来马上有学者就出来说不是原件啊，因为原件在这个早就进了这个公立的这个、国家的管理、 哦、 啊。那么但是这个石印件我们展厅里展的也是石印件，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它是当时随着讣告发到每一个人手里边的。 嗯， 那么遗书开篇就讲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入。就一共六行，这第一行就是这16个字。 嗯， 啊，那么后面当然讲我死后，当草草蒿葬于清华营地，那时候清华有自己的坟地啊，就是蒿葬嘛，就是拿草这个敛吧敛吧就埋了，这意思就不要操办啊。然后这个其实他是以写给儿子的口吻来写的，就是汝等不能南归，也就是也不就是说也不必这个，就是南，因为家是南方嘛，他还有个孩子在那个这老家在这个海宁啊、 嗯， 那么也就是说也不用来奔丧啊、 嗯， 就是意思就是丧事草草处理就可以了。 嗯， 然后书籍，由这个国学院陈吴二先生这个处理，那陈就是陈寅恪，吴就是吴宓，那吴宓当时是国学院的主任， 嗯， 这个陈寅恪是四大导师之一，他的同事， 嗯、 也就是说他身后的事情一件一件 都安排好 了，都交代的很从容很清楚， 嗯， 死后怎么这个处理，怎么丧葬，对吧？然后子女和老伴儿这个说 怎么安顿？ 对，我没有留下什么财产，但是也是节省着用，也是衣食无忧的，对吧？也都有安排，图书都有安排。 嗯， 但是资质没有提，对吧？这个殉清也好啊，或者说其他的，如果有债务，他怎么可能不交代啊？对吧？王国维是条理很清楚的一个人。 嗯 啊，说明第一就是他死很从容。 嗯， 第二这个死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猜想的这么复杂，那么经此事变亦无再如，这是死因，这是他留在这个遗嘱上的死因、 嗯、 所以其实很多解释就怎么来理解 这八个字， 对，经此事变，什么事变， 嗯， 对吧，亦无再如，那么一如是什么、 嗯、 对吧，再而三，对吧，一而再，再而三，那么是为什么是再如， 经此事变，世界的事，经此经过这个世界的 对，时事的这种变化，对， 是 世界的变化，对， 意是这个意义的意， 意是道义的 意，对，意无再，再一次受辱， 对对对，就是说我这个社会这样的一次变革，一次动荡，对吧，我不愿意再经受一次羞辱耻辱啊，所以我选择了自沉，就其实就是这样。我已经50岁了， 嗯， 当然50之年只欠一死，这个也有很多解读，因为50岁正当年，对吧？这个我今年， 所以真的好遗憾哦。 对，我今年虚龄50啊。 哇、 哦，对，所以其实正是学问，对吧？这个经验、人生的这个历练都是最黄金的这个时刻。 是， 对，但是他毅然决然的、从容的选择了自沉。 当然是有它的这个原因。关于这个原因呢，我觉得最近那个徐礼平先生就给我们提供的八件展品的这个许先生，他专门有一篇文章谈王国维之死，就从这个王国维丧事的几件这个文物，就包括他的讣告啊、他的遗嘱啊、他的遗诏来谈这件事情，也是把各种原因都做了一个辨析。那么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更愿意推荐大家去读陈寅恪先生所写的两件文物，一个就是王国维去世之后国学院办这个丧事设灵堂，当时陈寅恪撰了一个挽联叫十七年家国九魂消，由于圣水缠山，流与雷尘共一死，下联是五千卷牙签新手处，待剪玄文奇字，谬成一命被伤神。那这个联是王国维刚刚去世之后，这个陈寅恪当时一种下意识的一种概括，一种认识，对吧？十七年家国九魂消讲的就是辛亥革命之后到二七年，已经十七年了，满清王朝满清的家国已经魂消魄散十七年了，但是留下来的昆明湖万寿山、圣水缠山，这是皇家园林，让这个雷尘，也就是所谓的遗老，对吧？遗臣王国维投湖自尽啊。那上联意思当然跟殉清有点关系啊，下联讲遗嘱里面委托他处理这个书籍的这个事情，但是两年之后，在1929年6月3号，国学院为王国维树立纪念碑的时候，陈寅恪撰写了王国维先生纪念碑的碑文，那么这个碑文里边讲了王国维之死，这个无关一姓之兴亡，与这个这是一人之恩怨，就是把这个他跟满清的关系撇开，跟罗振玉的这个当时的传闻撇开，跟这个都没有关系。那么他讲他是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也就是一个学者所追求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看来这个解读还是各个人没有自己不同的这个看法了哈。 对， 那么来说一下这次展览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时间和地点吧。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明白，所以我其实也展不开来讲这件事情， 可能 只能推荐大家去读这两篇文章。 我们也要到这个展厅当中去看一下这些东西， 对，我们 可能更有感受哈。 展览地点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大家可以通过导航、百度或者是这个高德直接搜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直接可以到门口，机动车可以直接进清华大学的东南门，是最方便的。我们这个王国维纪念展在艺术博物馆的2层4号展厅啊，我们的开馆时间是周二到周日，大家记住，我们周一闭馆，周二到周日每天上午9点开馆，下午5点闭馆，4点半停止入场。 这个是有门票的哈。 对，我们有一个普通的门票是20块钱，对于学生，全社会所有的学生都是15块钱，对于清华大学校内的师生呢，现在都是免费开放。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奖品就有一张门票。 对，除了这个王国维展览之外，我们现在展厅里同时还进行着另外10几个展览，我们有14个展厅。3层正在做的一个法国这个一个专利模型的展览，全都是18世纪19世纪的美国的专利模型，抱歉口误啊，美国的专利模型非常精美，非常体现艺术与科学的完美结合。我们4层还有馆藏的基本陈列，1层有法国雕塑家布德尔的一个雕塑的大展，非常精美，而且都是一张门票全都可以欣赏。 杜馆长每次来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信息量，感谢感谢。 顺便做个广告。 来，我们先揭晓一下最后一道题的答案。您看看，先把这个最后一份奖品送给第几位答对的朋友？ 我想最后一份奖品送给第一位抢答成功的朋友吧。 耶，好的。 王国维和他的高楼，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进行。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了王国维和他的高楼。1927年6月1号，王国维来到清华学校公子厅参加国学研究所第二期36名研究生毕业典礼。6月2号一早，王国维来到国学研究所，处理完事务后，王国维向研究所办公室工作人员借了5元钱。王国维走出校园，随后叫了一辆车来到颐和园，随后的事情就是大众所熟知的结局。王国维从昆明湖鱼藻轩纵身跳入湖中自尽身亡，留下一份遗书，

瑞麟羊奶粉自5月1号就要正式涨价了，涨价前的最后一批89元的瑞麟羊奶粉，订购八盒就送价值198元的升级版购物车，买菜、野营、去超市拎重物、爬坡上楼还自带折叠凳，最后30秒钟了，立刻下单 4007-106-108 4007-106-108。 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